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记得小的时候呢，我参加体育项目扔铁饼。头一次扔一点经验都没有啊，我直接扔着铁饼就朝着体育老师的头飞过去了，幸好老师机智躲开了。从那以后每次见面老师都跟我说，感谢你的手下留情啊。这里是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想和我一起分享更多的段子，欢迎关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那里等你哦。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云奇。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提供的援助惠及8万多黎巴嫩境内的叙利亚难民儿童。公安部首批50000张新一代身份识别卡在江西共青城免费发放，可防止个人信息泄露。国外软件脸书泄露隐私风波发酵已经1个月，这期间脸书市值经历暴跌反弹，最终蒸发了约591亿美元。巴拿马法案的3位女议员提出免费为女性进行乳腺 X 光检查，在得到巴雷拉总统批准后，该法案将从2019年开始正式生效。4月16号，东城食药监局对全区校园周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为期1个月的专项整治，对5毛钱零食等问题食品展开下架。2018年，全市共有8类中考生可获得5分到20分不等的加分。下周一，享受照顾考生信息将公示。美国导演特瑞·吉列姆的新作《杀死堂吉诃德的人》发布了首款预告片。据悉，该部影片2000年首次开拍，经历多次停拍，堪称影史最难产电影。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简单的我爱你，你却老不行。你书里的剧情我不想上演，因为我喜欢戏剧收尾。我试过完美放弃，却很踏实，醒来了，梦散了，你我都走散了。情歌的字何必押韵，就算我是 K 歌之王，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却用离开烫下句点，只能说我认了你的不安，赢得你信任，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很踏实，醒来了，梦散了，你我都走散了。情歌的词何必押韵，就算我是 K 歌之王，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 是你怕了我们的回忆没有皱褶，你却用离开烫下句点，只能说我忍了。你的不爱赢得你信任，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 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今天是4月18号星期三，空气质量在悄悄变脸，预计近两天整个京津冀区域的空气质量将以中度污染水平为主，要做好防护措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4度，最高气温27度，西北风1到2级，天气晴转多云，空气轻度污染。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4到27度，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7度左右。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看到的是朝阳海淀在13到28度，大兴在13到27度，丰台在14到28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红罗湖鸟岛在13到26度，金山岭长城在11到26度，香山在13到28度。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新车在磨合期如何正确使用机油呢？新车在磨合期内不要在机油中添加任何的抗磨添加剂之类的东西，这类东西完全没有抗磨的效果，反倒呢会增加对零部件的磨损。而在磨合期选择机油时呢，建议不要选择级别太低的机油，并且机油的粘稠度也不能过高，要保证一定的流动性。此外呢，在磨合期内还要养成定期更换机油的习惯，这样能够保证机油的质量，同时也能够让发动机的性能变得更好。马上就到4月下旬了，春天已经过去一半，帝都春季赏花期限正式进入倒计时。现在呢，陶然亭公园内大片海棠盛开，很是壮观。正如公园名字一样，这里有各种风格不一样的亭子，而公园名字呢取自白居易先生的古诗，更待菊黄佳酿熟，与君一醉忆陶然。除了赏花，游客还可以在东码头、西码头、南码头选择自己喜欢的游船，荡舟湖上沐浴春光，一览公园美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悉尼，一座浪漫的海港城市，白天漫步花园海滩，观赏鲸鱼沿海岸迁徙。当灵动音乐奏响夜的旋律，魔力灯光秀使钢筋城市变得五彩斑斓。南半球最炫酷的灯光音乐节即将拉开序幕。下载六人游 APP， 定制你的缤纷悉尼之旅。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私家团就找六人游。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安迪，看你最近天天加班，为什么气色还那么好？ 因为我一直吃燕窝呀。 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炖燕窝呀？ 不用自己炖，找小鲜炖就好了。小鲜炖鲜炖燕窝，零添加，保质15天，当天鲜炖，冷鲜配送，新鲜又方便。 品质怎么样？ 小鲜炖鲜炖燕窝，一瓶等于一盏干燕窝，燕窝浓度超过90%。采用38分钟95度低温炖煮技术，比我自己炖的还好吃呢。 说的这么好，在哪儿买呀？ 上小鲜炖天猫旗舰店啊，今天下单明天就收到了。推荐你买月套餐，每周配送3瓶，共4周，轻松滋补。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00万份。天猫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联系客服，输入经典969领取专属优惠。

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又是新的一天，你准备好应战今天的工作了吗？昨天上午在节目中提到了在微信聊天中关于你不给对方回微信的原因是什么的话题，其中呢，九六九听友盛威领地说，因为怕耽误生意和朋友误会，每次去洗浴中心洗澡都发个朋友圈，马上登机，一小时后联系。看得出来呀，这位听友是果断干脆的人，显然呢，这个理由算是善意的谎言。而说到登机呢，我想起来现在部分航空好像已经可以手机上网了，但是呢，像我这种孕机恐机的人来说，对于在飞机上上网这种事儿只能想想了。话说回来，在乘坐飞机或者是火车高铁的过程中，你最爱干什么来打发时间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打开聊天窗口跟我互动，或者是在微信群里互动哦。

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好的爱情是两个人彼此作伴，不要束缚，不要占有，不要贪婪。散步的时候有很多话想要说，拥抱时会觉得安全踏实，向往一个共同的未来，彼此惦念而牵挂。今年九九九，我星期最重要的是懂得爱自己才是幸福的开始。 翻天覆地，我定我写，自我的快乐。 喜欢，傲慢做本性，望仍然行失敬，哪管你万世巨星，这是率性，我任性，而天性亡命于你。天生我喜欢，用实力真性，横行全凭本领，我可变万世巨星，战无不胜，我任性，而天性亡命拼命，让乱世震惊，叱咤风云我任意闯，万众仰望，叱咤风云我绝不衰，往后看，翻天覆地我定我写，自我的法律，这空我闪着眼光的野狼。我喜欢用实力争胜，横行全凭本领，我可变万世巨星，战无不胜，我任性，而天性亡命拼命，让乱世震惊，叱咤风云我任意闯，万众仰望，叱咤风云我绝不衰，往后看，翻天覆地我定我写，我闪着眼光的野狼。 九精英有话说， 快兔出行 CEO 陈信生， 你未来的竞争不是跟中国人竞争，也不是跟全世界的人竞争，你可能会跟机器人竞争。那如果机器人能够取代你做的事情，那你就没有价值。所以说你是有这个使命去影响人们，然后影响到人们来改变这个世界。 八哥出行 CEO 孙杨， 有成功有失败，失败其实多过成功。在这个整个这个创业的过程之中吧，并没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方向感，所以有的时候你会摇曳不定，你会因为很多很多的事情会有所动摇。但是呢，当你真正找到一个方向的时候，你真的努力去往前走的话，总会有出路，总会有转机，总会有柳暗花明的那一天。 煎茶水记 CEO 朱景武， 在茶馆当中，我们为什么加入这个文化，其实是提倡大家来感受一种慢生活。这种慢生活呢，还并不是缓慢或者懒惰的一种生活方式哈，它是通过慢下来，然后再思考再行这样的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又能得到一种生活的享受。 九九九台歌大家唱， 九九九台歌大家唱。 听友糊里糊涂，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尝尽每一段光阴，听见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听友瀑布， 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听友杰杰， 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